你好，我是洪亮杰。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精读2017年 ICCV 最佳研究论文。国际计算机视觉大会 ICCV 是每两年举办一次的计算机视觉顶级会议，从1987年开始举办，已经有30年历史。2017年的 ICCV 大会于10月22号到29号在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举行。在每届 ICCV 大会上，都会从众多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两篇最有新意和价值的论文，作为最佳研究论文和最佳学生论文。ICCV 的最佳论文奖又叫做马尔奖项，是为了纪念英国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大卫·马尔而设计的奖项。马尔将心理学、人工智能和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，提出了全新的关于视觉处理的理论。他被认为是计算神经科学的创始人。今天我就来带你认真剖析一下 ICCV 2017年的最佳研究论文 MaskRCNN。 这篇论文是一个集大成的工作，介绍了一个新的方法，可以用于同时解决图像的物体识别、语义分割和数据点分割的工作。什么意思呢？通俗的讲，那就是给定一个输入的图像，利用这篇论文提出的模型，可以分析这个图像里究竟有哪些物体，比如是一只猫还是一条狗，同时能够定位这些物体在整个图像中的位置，并且还能针对图像中的每个像素知道其属于哪一个物体，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把物体从图像中抠出来。我先来介绍一下作者群信息。这篇论文的作者全部来自 Facebook 的人工智能研究院。第一作者就是近几年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升起的学术之星何凯明博士。他于2016年加入 Facebook 人工智能研究院，之前在微软亚洲研究院进行计算机视觉的研究工作。他还是 CVPR 2016年和 CVPR 2009年的最佳论文得主。目前何凯明在计算机视觉领域有三项重大贡献。第一，他与其他合作者发明的 ResNet 从2016年以来成为了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架构中的重要力量，被应用到了计算机视觉以外的一些领域，比如机器翻译和 AlphaGo 等，相关论文引用数超过5000次。第二，他与其他合作者开发的 FasterRCNN 技术发表于 NIPS 2015上，是图像物体识别和语义分析的重要技术手段，也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篇论文的基础，论文引用数超过2000次。第三，他与其他合作者在 ICCV 2015年发表论文，深入研究整流器在 ImageNet 分类上超越人类水平，研究了一种改进的软路结构，从而达到了更好的效果，论文引用数近2000次。第二作者乔治亚·吉克里奥夏里目前是 Facebook 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博士后研究员。乔治亚可以说是师出名门，在 Facebook 工作之前才从加州大学伯克利毕业，师从计算机视觉泰斗吉腾德拉·马利克。乔治亚之前还分别在谷歌大脑和谷歌研究院实习过，在过去几年中，乔治亚在计算机视觉界已经发表了多篇高质量论文。第三作者皮奥特·多拉是 Facebook 人工智能研究院的一名经理，2007年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得博士学位，2014年加入 Facebook， 这之前在微软研究院工作，皮奥特长期从事计算机视觉的研究工作。最后一个作者罗斯·吉尔什克是 Facebook 人工智能研究院的一名科学家，他于2012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，获得计算机博士。罗斯之前也在微软研究院工作，也曾在计算机视觉泰斗吉腾德拉的实验室里担任博士后的研究工作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主要贡献，还是要先去理解这篇文章主要解决的是一个什么场景下的问题。刚才我们已经简单的谈到了，这篇文章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输入图像的物体识别、语义分割以及数据点分割，是这三个任务的一个集成。在之前的一个工作中，也就是 FasterRCNN 已经解决了前两个任务，那么这篇论文其实就是 FasterRCNN 在逻辑上的一个扩展。然而这个扩展也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，为了解决数据点分割的任务，MaskRCNN 提出了深度学习网络结构上的一个创新，这是本篇论文的一个重要贡献。本文提出的模型不仅在数据点分隔的标准数据集 COCO 上表现强劲，击败所有之前提出的模型之外，还能够很容易的扩展到其他的任务中，比如人体形态估计，从而奠定了 MaskRCNN 作为一个普适性框架的地位。下面呢，我们来看论文的核心思想。要想理解 MaskRCNN 的核心思想，我们就必须先简要理解 FasterRCNN 的一些基本原理。刚才说到了 MaskRCNN 就是在其之上的一种改进和延伸。 FasterRCNN 对于每一个输入图像中的每一个候选物体都会有两个输出，一个是候选物体的标签， 比如猫、狗、马等，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矩形框，用于表达这个物体在图像中的位置。第一个标签输出是一个分类问题，而第二个位置预测则是一个回归问题。FasterRCNN 分为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叫做区域提交网络，目的是从图像中提出可能存在候选矩形框。第二个阶段，从这些候选框中使用一个叫做 ROI Pool 的技术来提取特征，从而进行标签分类和矩形框位置定位这两个任务。这两个阶段一些特性可以共享。区域提交网络的大体流程是这样的，最原始的输入图像经过经典的卷积层变换之后，形成了一个图像特征层。在这个新的图像特征层上，模型使用了一个移动的小窗口来对区域进行建模。这个移动小窗口有这么三个任务需要考虑。首先，移动小窗口所覆盖的特征经过一个变换达到一个中间层，然后经过这个中间层直接串联到两个任务，也就是物体的分类和位置的定位。其次，移动的小窗口用于提出一些候选区域，有时候叫做 ROI， 也就是矩形框，而这个矩形框也参与刚才所说的定位信息的预测。当区域提交网络框出了物体的大致区域和类别之后，模型再使用一个物体检测的网络来对物体进行最终的检测。在这里，物体检测实际是使用了 FastRCNN 的架构，所以也就是为什么 FastRCNN 的名字里用 Faster 来做区分。FastRCNN 的贡献在于区域提交网络和 FastRCNN 的部分，也就是物体检测的部分达到了共享参数，或者叫共享网络架构，这样也就起到了加速的作用。MaskRCNN 在第一部分完全使用 FastRCNN 所提出的区域提交网络，在此基础上对第二部分进行了更改，也就是说不仅仅在第二部分输出区域的类别和框的相对位置，同时还输出具体的像素分割。然而和很多类似工作的区别是，像素分割、类别判断、位置预测是三个独立的任务，并没有互相的依赖，这是作者们认为 MaskRCNN 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关键。对比之前的一些工作，像素分割成了类别判断的依赖，从而导致这几个任务之间互相干扰。MaskRCNN 在进行像素分割的时候，因为要在原始的图像上进行分割，因此需要在整个流程中保留原始图像的位置关系。这个需求是类别判断和位置预测所不具备的。而在 FastRCNN 中，因为不需要这个需求，因此类别判断和位置预测所依赖的信息是一个压缩过后的中间层。那么很明显， MaskRCNN 依靠这个压缩层就不够了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作者们提出了一个叫做 ROI Align 的技术，来保证中间提取的特征能够反映在最原始的像素中。如果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，建议你去细读文章。最后，我们来看方法的实验效果。作者们使用 MaskRCNN 在目前流行的图像物体检测任务数据集 COCO2015 和 COCO2016 上做了检测。相对于之前的这两个竞赛的冠军，实验结果表明 MaskRCNN 的精度都大幅度增加。在一个平均精度的度量上， MaskRCNN 比 COCO2015 的最佳结果好了近 13%， 而比 COCO2016 的最佳结果好了 4%。可以说效果非常明显。在实验结果中，作者们非常细致地测试了整个 MaskRCNN 中每一个部件的效果，其中把三个任务分开以及 ROI Align 方法都有非常显著的作用，证明了这些模型组件是优秀结果的必要步骤。今天我为你讲了 ICCV 2017年的最佳研究论文，这篇文章介绍了目前在图像物体识别中的最新算法 MaskRCNN 的大概内容。一起来回顾一下要点。第一，我们简要介绍了这篇文章的作者群信息。第二，我们详细介绍了这篇文章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贡献。第三，我们简要的介绍了文章提出方法的核心内容。最后，给你留一个思考题，你觉得为什么 MaskRCNN 包括之前的一些工作要把物体检测的工作分为两步？第一步先分析一个大的矩形框，第二步进行物体检测，这两步都是必要的吗？欢迎你给我留言。